旅途，有阳光，也有风雨，在忙碌的工作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，一切充实而美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北京南洋森林两项工厂店盛大开业，工厂价格一站式服务，9大系列全屋定制，承接工程实木套房、高端红木、榆木、欧美家具、软床及功能沙发。南洋森林专注家具20年，全国100家加盟店，地址南六环粮官路出口，0106033-8820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老公，现在装修水太深，价格贵，时间长，咋办呀？ 找本城装饰啊，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，90平米6万块，35天完工，而且装修现场直播，咋样？定了吧？良乡苏庄桥北100米，2000平米大展厅，欢迎您，6936-6636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-8888。 北京泽汇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局批准单位，历经5年，以优质的服务、便捷的流程、低廉的成本，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。地址：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，电话：136-1137-8980，136-1137-8980。 959资讯快报。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。自2017年12月1日起，由国务院颁发的志愿服务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。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志愿服务的专门性法规，条例全面规定了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、管理体制、权益保障、促进措施。据悉，志愿服务活动是慈善活动的重要形式，对于激发社会参与、创新社会治理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。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了其立法目的，即保障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、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，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，发展志愿服务事业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月30日公布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，自2017年12月1日起实行。办法规定，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参加国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的教育培训，每3年不少于40个学时。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新闻活动，不得利用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、转载和审核等工作便利从事广告、发行、赞助、中介等经营活动，谋取不正当利益，不得利用网络舆论监督等工作便利进行敲诈勒索、打击报复等活动。涿州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0-7摄氏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不忘本来，吸引外来，面向未来，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演奏动人的音乐。 生机。 陈奕迅的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歌曲《浮夸》呀，虽然后来又有很多的人有想过去挑战这首歌，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唱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的感觉啊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傻女》。 穿起你的模样。

朋友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，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要与你交换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，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，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，你愿意吗？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，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，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。 来自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，那这首歌呢也是金志文为了自己的婚礼所写的一首歌曲啊。在金志文没有参加比赛没有火之前呢，他也有一个谈了将近十年的女朋友吧，后来在大红大紫了以后，他依然和这位女朋友在一起，最后选择了领证结婚。这首歌也是为了祝福他们的婚礼所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。下一首是来自莫文蔚的《电台情歌》。 对方心里敲一敲， 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。那么在我们的互动平台，这位朋友叫做一意孤行，他点了一首张国荣的奔向未来的日子，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歌曲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静静的来怀念张国荣。 今天的事无谓去知，不要问意义，有意义无意义，怎么定判？不想不见不知，无谓问我一生的事，谁愿意讲失落往事？有情无情，不要问我，不理会，不追悔，不解释意思。无泪无语，心中思血表出不愿你知，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，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。无谓问我伤心事，无谓去说不再是往事，有事有阵事不得已，中间经过不会知，不会知。一生的事，谁愿意讲失落往事？有情无情，不要问我，不理会，不追悔，不解释意思。无泪不愿你知，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，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。无谓问我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。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。感受冬天，

来自蒋志光和罗大佑的《皇后大道东》，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做一意孤行点的歌曲。他说啊，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点歌平台可能会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啊，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些消息刷不到，有的朋友呢点的歌可能会发现没有声音啊，所以呢也请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，把这个自己点的歌曲能够清楚的写在上面，如果我没有刷到的话可以提醒我一下啊。下面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。 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。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。小雨点，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。那么在我们的点歌平台的这位朋友又点了一首来自卢冠廷的《一生所爱》啊。今天为什么点这么多歌曲呢？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小情绪无法释放吗？来，这首歌《一生所爱》来送给你。 Bye.

下的蓝领也溢出了俏皮的清新，在暑冬至的季节里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质非淡好活力，哦哦哦，看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，你迷人的魔力，哦哦，如梦情，爱不可思议，哦，妙不可语。 来自萧敬腾的《海鱼恋》，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，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，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许茹芸的《如果云知道》。